午夜會高峰主酒論英雄光明頂陶傑鮑偉聰彭志銘 的確看劉家良後來《小事時代》的功夫片，即是革新了華語片，鏡頭之細碎花款之多，剪到節奏極快和活潑，令到功夫演變為一種藝術。 就不是說真的講故事那麼簡單，兩件事。第一件事你說剪到細碎而那些技巧，證明了一件事，我們當時跟劉家良拍電影，他真的在鏡頭裡面表現到我們武術那種精華或者武術那種能力。 它是靠鏡頭，有時是用特寫去拍，有時是歪縮去拍， 有時是slow motion， 它拿捏得很準，不同現在的電影 甚至現在的3D更加靠特技電腦去製作 藍布、綠布，我們當時每個鏡頭都是逐一打出來的，所以它是透過鏡頭而令你感覺那種能力之強或者是信服。 你說起來，我記得我們當時拍《武館》， 它能夠令大家覺得什麼叫馬步。 如果你不懂功夫的，你作為一個觀眾，你沒有學過功夫的， 什麼叫扎馬? 那種馬步的那種怎麼表達出來呢? 它就用一塊很長的布，然後布頭就是黃龍威翹著，布尾就是劉家輝翹著，兩個是用 用腰馬的力去表達， 他的畫面裡你能夠令你不懂功夫你都信服是這樣的力，就是等於腰馬合一，這樣的功夫就是這樣的力度，就是向兩邊拉，好像馬分屍向兩邊拉。這是第一。第二，我們現在在武林界裡面很多人都很崇拜劉家良或者很尊重他，是因為劉家良他 的功夫電影令到大家愛上了功夫，尤其是在80年代的時候，很多人學紅拳或者學南派功夫，就是因為看了很多劉家良所做武術指導的導演。鮑偉聰也說，有個弓字打完之後，地下的印就打了弓字出來。原來有段時間他們的電影，尤其是張弛的電影，很流行那套戲未上之前打字幕的時候 會打一套拳的，在紅布景那裡，由頭到尾整套拳打出來的。因為後來張弛的名聲，羅網、國追養了一班，沒曬了，打紅燈在片場表演一套戲。這是劉家良主想出來的，就是每一次都拍一套拳，因為當時傅星很 就是紅了這麼久，所以鄭少秋很瀟灑，就是一套劍，就是紅了這麼久，所以鄭少秋很瀟灑，就是一套劍，就是紅了這麼久，所以鄭少秋很瀟灑，就是一套劍，就是紅了這麼久，所以鄭少秋很瀟灑，就是一套劍，就是紅了這麼久，所以鄭少秋很瀟灑，就是一套劍，就是紅了這麼久，所以鄭少秋很瀟灑，就是一套劍，就是紅了這麼久，所以鄭少秋很瀟灑，就是一套劍，就是紅了這麼久，所以鄭少秋很瀟灑，就是一套劍，就是紅了這麼久，所以鄭少秋很瀟灑，就是一套劍，就是紅了這麼久，所以鄭少秋很瀟灑，就是一套劍，就是紅了這麼久，所以鄭少秋很瀟灑，就是一套劍，就是紅了這麼久，所以鄭少秋很瀟灑，就 其實功夫的對打是一個直落對策和招數清清楚楚。 因為大家都知道如果電影可以用剪接， cut shot 的方法是可以偷雞的，即是不懂得打變成懂得打，不懂拍變成懂拍的，他不會偷，他就一個鏡頭擺定部機，然後你就打，那些其實是沒得 偷雞沒得走賺，我想他一個是藝高人膽大的導演，以及他對招數和演員的表演是極度有信心，才可以這樣消費想，因為其中一拍不行你又要燒過重頭來過，因為很多導演如果信心不夠或者希望在後期搭救，就一定不會取這個拍攝方法。 你這種拍攝方法還有另一樣大家也不知道，我們眼睛看出來的效果好像兩個都很能打，但查實裡面的演員是分分鐘不懂功夫的，就算他懂功夫他都未必懂用那種武器。我有一次跟劉家良一起度過一套戲，我們一起度過，是劉家良之勁，這裡真的一定要說，他可以一個人走五個人的位置。 什麼叫一個人走五個人的位置呢？就有五個人一起打，就是兩個打三個， 他可以自己走A的位置， 走完一次之後就自己走B的位置， 接著走足五個人之後，他走足五個人， 你五個人跟他這樣做， 剛剛可以夾在一起打一轉，而打一轉是沒有中間脫漏，即是會有個站在那裡不知道做什麼的。 然後位置總之你五個演員看著他走五次，每一個記住他自己的線，那個位置就行了，他每次走一次出來，換言之他心裏都記住其他四個怎麼走的位置，就像打麻將一樣，他記得那幾家的人的事，還有他在打的不是只是招數，是在打兵器。 那種兵器我最記得例如羅烈打大刀，即是打一把關刀，那把關刀怎樣轉怎樣劈怎樣挑，然後旁邊那個怎樣閃怎樣用棍去擋諸如此類，他走完大刀之後自己走一次棍，行完棍，那個就在那裡閃避諸如此類，你這些我見不到另一個左刀， 他每一兩秒他 那些位置扣合也要很準，當然他自己走完一次之後五個人你都要夾一次，你自己夾一次你自己有時間，總之是那幾樣東西，頭閃這邊閃那裡知道，很難得的，這樣的人，這些好像是以前修頓球場那些蹲在樹竹殘局的老爺，一個人同時捉四五個，是的，就是那種， 這些很厲害， 這些獨門秘技沒有人認識的。 失傳，你是要對那種武術或者對那種功夫極有心得，你要對那種兵器你都要有一身浸淫下去。沒有了，這個世界不會再出這些人。第二有一次就是我們拍中華英雄，不是中華丈夫，就是劉家輝娶了一個日本女人，日本女人那邊的家人就是個武術家， 就是你要娶我的女兒，就娶我的妻子，娶我的妹妹，然後日本武士道班人過來中國挑機，日本刀跟你把劍怎樣打，大家的棍怎樣打，日本刀很硬正很劈地刺過來，把劍怎樣跟他打怎樣勝呢，就拍得到 我們中日武術的差異、文化差異，他不只是武打場面，文氣也好看。 因為剛才你提到劉師傅的電影除了功夫之外，武德包括禮儀。 因為兩個人的過招對打不只是看招數，如果你打得來肉酸或者不守禮，或者你打完之後你不被對方落台階或者大家的面子，都是為之武德的，你沒有品，沒有品，我們現在叫做。所以其實劉師傅很多電影，因為我看得多，很多時候看完很舒服，他不像另外一種叫做暴力美學，長穿肚腩、斬頭斬 不是這些，他是打完之後過完招勝負已分，但同時你看到很多禮儀上的東西，即是中國人傳統的武術的武德的一部分，就是那種禮數。我在他身上我見的是學到一件事，是讓人。他說過一次，他說很簡單，你大人和小孩打， 你肯定打贏他的嘛。但你打得贏他，你怎样要赢到他服呢？你就是让他，怎样为之让他呢？你是知道给他知，你是让他知道呢，你是打得赢他，你是打得死他的， 即是留点面给他， 你不打死他，你还要让他，甚至乎正话鲍伟聪这么说，可能在人家面前你还要输给他。嗱，你呢啲咧，咁你咧就有料到啦。佢系让人啊，佢成日都系讲咧冇得，佢成日都讲我哋系要，即系你唔可以，因为我哋学武咧，我哋两个拳头咧就系武器嚟嘅，我哋唔可以以武去压人，以武去制人。 嗯， 我哋系以德去报怨，或者以德去服人。嗱，呢啲嘢咧，佢好多时佢都喺佢啲佢自己做导演嗰啲戏里面咧， 系好多嘅。 如果佢帮张彻拍嗰啲就冇办法啦，张彻话事啦。但佢自己电影里面咧，佢好多呢啲咁嘅 message 咧，佢系有。 你净系讲武馆嗰套戏已经系啦，即系佢就系讲紧武馆嘅里边嘅一啲叫做 subculture 次文化 啲恩怨 啊，或者里 文化 里边嗰啲规矩， 呢度系 嗰啲细节 功夫礼数嘅吓 经典啊。佢最中意嗱，依家都讲啊，系刘家良佢最中意嘅一套电影咧，就系武馆。 嗯， 佢自己最中意嘅，佢不停 有到集家小子， 集家小子红啊啊洪金宝噶。 我话网络8比1903.com， 多少天下事，尽付笑谈中。光明顶，陶杰、鲍伟聪、彭志铭。 咁啊，刘家良先生逝世咧，呢个真系香港， 我都好伤心。 影坛嘅一个好大损失， 嗯， 因为一个人咧，佢经历过咁多，啊，1936年经历过打日本啦、内战啦、走嚟香港啦、木屋区好穷啦、转石山等开工啦、做茄喱啡啦等等啦，然后做 佢好照顾啲 武术指导啦， 佢好照顾自己啲即系嗰啲班底农夫武师嘅。咁嗰时佢同阿唐佳咧就两个即系比较红啲啊，赚到钱咧，佢哋就租咗层楼，咁啊然后咧就佢19号，即系嗰条街嘅19号，即系我哋喺油麻地饮嘢嗰间嘢嗰条街，咁就喺太平馆后边嗰条街。咁佢就喺嗰度咧，就有一个斗，嗰、那个斗咧就系嗰条街嘅19号，唔知3楼。佢哋就俾啲农夫武师平时有嚟歇脚、等电话、打下麻雀。咁就累聚咗一班人喺度嘅，咁大家都都几多谢佢嘅嗰阵时都。咁佢都好体护啲工作人员嘅。举例，譬如话大家你见依家好多啲动作电影啦。咁好多时譬如话佢哋有一次有一套戏咁做咗要有一个镜头係个农夫武师喺2楼跌落嚟砸烂个花樽。咁当时嗰个导演即係唔係刘家良啦，另外一个导演，咁嘣拍咗个镜头之后，几部机同时 slow motion 又有 pan shot 又有 wide shot 又有拍咗砸烂咗个花樽。咁嗰个搭落嚟嗰个已经好伤㗎啦。咁但个导演就问：喂，我哋个道具系做咗2个花樽，冇嘥啦，拍多次啦。 哇！即系当人 嗰、那个又搭多一次搭落嚟啦。咁，好似呢啲咧，阿刘家良一定唔做呢啲嘢嘅。佢 OK 咗，或者你做咗100个花樽 stand by 做，即系你只要做定一啲咁嘅，即系要 end 有机会， 仲要再拍多一次嘅。 吓，你要预佢 end 一次过收货就收。 如果系收货就收噶啦。佢唔会。佢每一次佢都去保护嗰啲佢哋自己，即系大家喺现场工作嘅人。佢唔，你一定唔可以俾你受伤，或者唔可以俾你哋出事。 嗱， 佢现场佢计算得好准嘅，佢嗰啲嘢系好安全嘅。如果稍有少少嘢咧，佢都你带咗 pad 啊，你个保护性装置咧要做得好好，佢先俾你埋位嘅。佢唔会唔俾我哋搏噶。即系佢唔会话，你咗先啦，唔会啊，赶时间咯，太阳落山啦，咁嗱嗱临啊跳落街啦，咁佢唔会嘅。如果下边摆得唔好，宁愿今日唔拍。即系好多时呢啲咧，我哋即系点点滴滴啦，睇埋佢好多呢啲嘢咧，都个心都好佩服。 咁片场佢闹唔闹人啊，或者燥唔燥火？ 嗱，个个知道刘家良就好中意打，即系打的啊。 系啊。 但佢系唔闹人嘅， 即系喺片场做导演做武指都唔闹， 唔闹嘅。 反而大家聽張徹經常罵人聽得多，或者我們經常聽到大導演，很多導演都罵人，大導演好像要罵人，有些沒什麼笨，你不罵人才做大導演， 以為罵了人就是大導演，不罵人未必好欺負，罵人未必有料，因為劉嘉良告訴我， 他都是自己由小工做上來，他是由小做上來，他吃很多苦捱，他謙卑，他有種謙卑心，這個很難得，但他沒有說出來，哈哈哈哈，我認識你，周圍串人，因為劉嘉良他由小到大，剛才陶傑說他三幾年的時候，他其實見很多香港中國最好的師傅，即是那些真是武術家，他見很多，他跟這些人學很多，有個叫耿德海，因為耿德海就是 是陳冠泰的師公，即是玩大聖劈掛後拳那個，即是他們這個不派的，他跟這些大師傅，這些很厲害的大師傅來的，這些不是說我們說大師傅的大師傅，這些真是很厲害的，這些人全部都有武德的人來的，這些人全部都有武德的人來的，他在他們身上去學到 他真的用得回起現實生活，這樣才是真的武德，他把口說讓人，我們不要以武服人，寧願求見你，見一劑就打一劑，這樣是不行的。這個人我們實在跟了他這麼多年，實在陪他這麼多年，他真的做得回的，不是說笑，不是說得把口說，很多人在電視機或者鏡頭面前一個大義凜然，都聽聞少，背後對員工 或者根據武師的待遇出名差，我們早幾年前試過一次香港電影節，他們每一年都有一個主題，是我很要求香港電影節做了一次，就是我們向龍虎武師致敬，後來電影節開完會之後就覺得我們向武術指導致敬，當日是唯一一個人大家是 少林三十六房，少林三十六房，這裡全部劉嘉良的美國佬A房，還有他那些劍，多些都是花巧，但如果你說回我們真的兵器架餐裡面再有，或者是尤其是他是洪拳，他是要做武師、羅鼓、師、一齊，現在除了劉嘉良之外，中國、香港已經沒有一個這樣的人，可以是一個武術家、電影人， 甚至乎是這麼有道德去做一些工作，都應該沒有。 今晚時間差不多了，明晚11點再會。